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收听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收听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提起学习，哎呦，可能很多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些负担吧，尤其是我们的学生朋友。那其实呢，学习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冰冷的书本里进行的，那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够让我们学到东西。重要的是呢，通过学习，通过生活来学习的话呢，也会更有乐趣的。那旅行呢，就是生活中的学习之一啦。您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仅能够学习当地的风俗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置身于陌生之地，也可以让我们调整心态，重新审视自己。如此一举多得的美事，怎能有人不喜欢呢？一首歌曲过后，跟我们一起开始一段美好的声音之旅吧。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 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来啦。 旅行这堂学习课，丽华有没有这个收获呢？有没有在旅行当中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收获太多了，收获太多。每次旅行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现自己新的一面吧。 哦、真的吗？ 自己在平常没有露出来那种性格的内幕啊，这种东西。 但岂不是发现了很多内幕？ 发现了很多内幕，对，发现了很多内幕。 你觉得这样会对自己的人生，比如说改善啊也好，或者是这个变得更好呀，会有帮助吗？ 会有帮助，会去反省啊。 挺好的，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旅行当中去慢慢的摸索。当然玩是很重要的，玩当中去摸索一些人生道理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 对，那我们朴主播在旅行过程当中就是 学习、啊、 学习到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学习可能是打点行李吧。我是不是比较 low？ 眼前的哈， 我是有这个收行李恐惧症 啊。是吗？ 我通常比如说明天早上8点的飞机，可能5点钟要出发， 对， 我可能3点钟还没有收行李呢。 我觉得 这个太出乎意料了，因为我感觉你平时这个就整顿啊整理非常的好。 平时是好的，但是只要遇到出门的话我就会这样。然后慢慢的我就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出门各种各样旅行之前就学好了一些比如说简易的 快速的 而且又不凌乱，因为出门的话你找不着护照啊，你找这件衣服那件衣服的，所以慢慢就学会了一些舍弃。因为你旅行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也想带那个也想带但是最后呢你慢慢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呢，你会变得非常的轻装上阵所以旅行呢不管是实际上的你像打点行李这样的也好或者是性格上的一些改变我觉得都是有所收获的话都是很有意义的。 是啊， 旅行当中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呢可以是实际的旅游景点，也可以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新世界，都不错。也许呢正是这样的一点让很多人对于旅行这件事儿真的是欲罢不能。 没错。 快多来点旅行让我考验一下。那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您在脑海当中想象一场旅行，我觉得也可能会给您暂时不能出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带来一定的慰藉吧。 对 吧？ 对 吧？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尽我们的义务了哈。今天呢要带您去一个非常适合秋天去放松或者是疗愈的一个地方，对吧？ 没错没错，因为韩国现在也是渐渐步入秋季了嘛哈，秋天的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较比待在室内还不如就是还是走进自然， 对对 会比较好。而且一到秋天呢而且韩国的这个自然景观是非常的美丽的各种枫叶呀还有银杏树叶呀都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大家就是在这个自然当中走的话散步的话就会自然得到一种疗愈。 对啊， 那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可以得到自然疗愈的一个地方 啊， 那就是位于京畿道阳平的这个龙门寺。 是的，龙门寺啊，今天要去寺庙刚提到了自然环境呢可以让我们得到疗愈，而且呢又去到寺庙这样的地方更加的安静，对吧所以可能也会让您思考一下人生。其实在韩国呢有很多的寺庙啊但是呢大家要这个清楚一点，并不一定是你信佛或者信这个寺庙的这个相应的这个 宗教 你才可以去。 对， 其实很多普通人呢随时都到这古刹之中去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平时到寺庙游览的人也是很多吧。 对，其实在韩国的人的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寺庙就是一个景点吧，算是 对 风景美丽的一个地方。 对， 那而且寺庙它有一个特有的非常非常非常记忆景观非常好嘛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很多的现代人可能想去这个寺庙去得到一个放松 净化， 对，净化。而且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龙门寺呢是位于京畿道阳平的这个龙门山上的一座寺庙哈， 没错， 那是新罗时期建造的一个寺庙而且当时是结合了这个自然景观和传统的建筑风格非常自然的融为一体的一个寺庙。大家可以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百忙之中抽空到周末啊或者是休假的时候来这里去休息一下吧，算是 如果我觉得很少可能比较少吧特意去比如说办了签证来到这里旅行对吧， 对， 可能是去首尔对吧又或者去京畿道其他的一些大城市， 对， 但是呢这里呢离首尔是很近的， 对， 坐地铁就可以到达的， 没错没错， 而且这里呢有很多的外国人也会慕名而来呢对吧， 没错，大家不要觉得一看是寺庙就觉得啊可能会离城市非常远哈而且还有很多摄影师来这里拍照啊。 哇，看这景色真的是很不错。 对对对，景色非常不错。 而且它是建于山中的。其实韩国有历史的寺庙都是建于山中的，对吧？龙门寺也是这样的。 没错，而且刚才朴主播也说了，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嘛，有特别的一个理由。就是在龙门寺呢，它就是外国人来这里是可能是对于这个寺庙本身的这个传统的一些风格，建筑风格，他们想要去观赏一下。但同时呢，这里会举行一个特别的这个传统活动， 什么呢？ 就是寺院祭宿的一个活动 啊，寺院祭宿、 非常有人气。 对，这个在韩国呢也是不管外国人也好，韩国本地人也好，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活动。它可能真的会让你置身于这个寺庙当中， 没错， 你去来一个深层次的祭拜。 没错，之后我们再会对这个寺院祭宿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哈。 好的啊，那刚刚也提到这个寺庙呢是建于山中的，所以它景色呀或者是各种氛围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对，非常好。这个龙门寺呢是位于龙门山上嘛，而且就是因为位于山本身嘛，大家可以就是当做一个小型登山路径，然后去走到龙门寺也 OK。但是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龙门寺是有入场费的。是以成人为基准，是2500韩币左右。对， 其实不是很贵了啊。我觉得韩国的景点都还不错，它不会去收天价的这个门票。 对，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少少的现金。但这个就是你如果刷外国信用卡的话，刷咱们本地的中国卡的话，手续费可能要比门票的贵。 对，一般寺庙应该不会刷卡，它都是收现金的。 对， 要注意。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进入到龙门寺地界之后啊，大家其实会看到一些建筑。我觉得这个建筑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它有比较古老的，也有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样的建筑吧。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就是以前就日本强占期呢，这个龙门寺是当时是被焚烧过的，而且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被损毁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把以前的保留下来的东西给它进行了复原，然后已经被焚烧的东西呢也给它进行了一个重修和复原。而且跟着这个散步路径走的话，大家一到这个龙门寺呢会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 寺庙当中的这个 标志。对，标志。那听说当时的是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来源是来源于这个古代印度宗教所崇尚的这个鬼神之王哈。那最终和佛教结合在一起，当作是一个守护神吧。这个四大天王其实这个在龙门寺这个入口去，这个他的形象是非常我感觉有点可怕。有点让人害怕。 他可能是这个为了震慑一些邪恶之气。 对，莫非是震慑我的邪恶之气。总之对，很可怕。对，很大。对。 所以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害怕的话，就说明你的心灵的确要进化了。开玩笑哈。 是。 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战争时期呢有一些东西也被破坏了，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再次感叹啊。 没错。 和平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应该值得去珍惜的啊。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就有意思的是龙门寺里面大家都知道寺庙都会有这个就是有佛像的一些大雄殿啊什么的。 对。 但在龙门寺呢你还可以有这样的小祷告的一些祈祷的一些小莲灯莲花灯。对，然后即使不信宗教的人也可以把一些夙愿就是愿望啊就寄到那个灯上，然后它挂到龙门寺上，非常有意思。 对，倒不是这个宗教的一些活动，可能只是你许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纪念活动。对， 这挺好的啊，大家可以去来啊，把自己的心愿写上，说不定这个就实现了。 对， 龙门寺呢，其实非常有名的，除了是我们刚提到这些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之外包括这个宗教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它可能和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对， 可能和这个人文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一棵树。 哦，是。 但这棵树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一棵树。 对， 千年古树。 对，而且很多人就是抛开宗教，抛开什么疗愈，他只是为了看这棵树也会来到龙门寺。 是。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棵树。 没错，这棵树就是千年的这个银杏树嘛。 是的， 它被韩国命名为这个千年纪念物第30号。对，非常非常有名。它的树龄大概是1500年左右。而且光看它的这个这个高呢，树高为60米左右。 高啊。 没错。而且这个树围嘛，我们叫它 树围。对， 大概是14米左右。非常非常的大。那它不仅在韩国，在东方里是唯一一棵最大的银杏树了。 可能它是这个 最老最老的 最老的一棵银杏树、 最长辈的一棵银杏树。 对、 啊、 而且这棵树呢在韩国就是从古至今被视为是一个神灵的一棵树，有灵性的一棵树、对， 你看它又在寺庙当中，我觉得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描述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真的是历尽沧桑，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形容它。 真的是 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这儿，因为秋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银杏呢它是会变成金黄色， 哦，非常美， 对吧。这棵树因为它的这个幅度，这个树冠啊真的是很大， 对， 而它整个树的这个枝干上也会有这个小小的树枝， 对， 满地的这个金黄色落叶、非常壮观，我觉得是壮观，可以这样形容它， 是 所以真的是要来看一看， 对、而且想要把这个树和你的这个形象都在一个这个镜头里照下来的话，那个距离你一定要调好 你可能不用给这个入场费你就要站在那儿照了， 没错，不用入场从远处就可以照、 当然并不是为了拍这样一张照片，你一定要站在树根下仰望、 对对对， 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 是 那接下来呢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这个丽华提到的一点，除了我们把这景色看完之外呢，如果您觉得哎我被这个寺庙深深吸引了，那就可以留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个寺庙寄宿，这样 没错。这个龙门寺寺庙寄宿是非常有名的，不仅是这个韩国国内的人也是非常喜欢去体验，包括也是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一些游客。 对对对。 那这里的这个寄宿的这个算是套餐嘛，就有这个两天一宿，或者是五天四宿的这样的一个套餐。那来这里呢，可以体验各种的一些寺庙的生活啊，等一些活动。那这里有几大的主题的一个寺院寄宿，第一个是休息型，第二个是冥想型。第三个是体验型。那 休息型， 简单介绍一下的话，休息型呢就是 学习嘛， 对，学习一下这个寺庙的一些礼节啊，敲钟体验啊等等。那冥想型呢，就是在银杏树下体验这个健康的呼吸方法，然后体验一下教你怎么去冥想，然后深呼吸啊，一些简单的一些体操啊，就是呼吸操等等，可以教你。那体验型也是最有人气的，那体验型要在网上事先做一个预定，价格是就是两天一宿呢，大概为5到6万韩币左右，大概是300块钱人民币吧，还好。那可以在自然就享受自然的一些疗愈啊等等一些礼节，都可以在这里学到。 对啊，很不错啊，三种这个模式您可以选择一下。 我们朴主播对这个感兴趣吗？ 我可能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冥想型吧。那刚刚介绍了这个龙门寺啊，就龙门寺附近呢也有很多的看点的，对吧？ 对 啊，来挑几个给我们介绍一个。 那首先为大家介绍这个青春博物馆。 青春博物馆， 哎，这非常有特点哈。这个青春博物馆呢，就是把韩国的70、80年代的一些一些景象， 复古的， 复古的给你复原过来，让你体验一下，就是韩国当时70、80年代的这个青年人，就是年轻人会去享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什么都有一些体验。 好的啊，那如果您是这个70后的话，或者60后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了。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一切的东西都体验完之后呢，您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这里呢是，尤其是这个春秋来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有一个非常滋养的东西。 没错没错。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那个拌饭， 对， 野山菜山菜拌饭， 对，这是很有营养， 很有营养， 一听就富有营养，对吧？ 对， 拌饭呢，它是韩国的传统饮食，但是呢，它会把里面那些更油腻的、更这个可以说是肉之类的东西少放一些， 对， 大部分都是新鲜的野菜、新鲜的山菜，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品尝一下，而且还有这个一定不要错过的，我觉得，不知道这个头的叫什么。沙参是吧？ 沙参，沙参，沙参， 烤沙参或者拌沙参 啊，好吃！ 一定要体验一下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料理了。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畿道的龙门寺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或者是有计划的话，可以来看一看， 没错， 体验一下。那在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广州的和潭树林来，一起疗愈一下，继续疗愈啊。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啦。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My mercy.